建立之前没有征求周边居民同意。居民表示，他们之所以反对通信基站建立，是认为基站距离居民楼太近，有辐射。卡布奇诺小区居民林女士指着小区124号楼说：“ 离这个楼124号楼多近？我感觉有辐射。” 记者目测，通信基站距离卡布奇诺小区124号楼有30多米。降府家园小区的高女士也表示：“ 大伙儿哈就全都特别反对，要求把它拆掉。” 这台通信基站到底是谁建设的呢？由于现场没有留下产权方的任何信息，记者向停车场的工作人员咨询：“ 这是谁建的？ 这我还不知道。” 在居民区附近架设通信基站，到底会不会对居民产生危害？记者向北京市通信管理局咨询，工作人员表示：“ 一是要核实它的距离超过30米就属于合规，其次是对于辐射问题来说，通信基站呢，它都是以那个毫瓦算的功率。”你开电视的辐射都会比基站的天线的辐射的功率大多了。 那么如果居民有疑问，该如何反映问题呢？这位工作人员表示， 辐射的那种污染那些都是跟环保局。 于是记者向北京市生态环境局热线12369反映问题，工作人员表示， 好的，咱们会向首批政府去调查处理这个事，看怎么处理。 7月23号，记者致函将台乡政府，工作人员表示将积极了解情况，不过截止发稿记者还没有收到回复。基站的安装是否合规，后续又将如何处理，新闻热线将继续关注。 追踪报道， 新闻热线曾经在6月20号报道，青年路嘉义青年会底商有一家日式餐厅，以养殖的动物小浣熊作为主题招来顾客。但是小浣熊的物种习性是否适合家养，餐厅内饲养动物有没有卫生和防疫安全等问题被顾客提了出来。 这个浣熊是不是属于野生保护动物，做防疫证啊，或者是健康证，动物它有没有这个证件呢？ 据此前报道，餐厅内有3只小浣熊。报道播出后，对于居民担忧的卫生防疫和野生动物保护的问题，记者联系了属地朝阳区八里庄街道办食药所，工作人员表示将会前往现场查看。 一般就是看他的检疫证明，看有没有一些防疫的，或者没有一些传染病啊什么的。好的，到时候我们去核查一下，再给您回电话。 另外，顾客王女士反馈，报道播出后的6月底和7月初一段时间内，3只小浣熊暂时离开了餐厅。餐厅的服务员表示， 就带他去打疫苗了，现在已经回来了。 近日，属地朝阳区八里庄街道办甘中里社区受街道办食药所委派前去入户检查。工作人员回复记者表示，目前饲养小浣熊的相关卫生防疫证书齐全。 看过他们家疫苗啊、检疫资格证啊，还有那个证照什么都是全的，就可以饲养。发过来，他这边都有照片，有那个证呢，查过他。 但是对于餐厅内再次恢复活体小浣熊养殖，有顾客依然存在担忧。据了解，小浣熊是一种美洲原产动物，并不是国内大陆的物种，而且也不属于养殖驯养类动物。北京人与动物环保科普中心创办人张吕平女士也表示，目前餐厅饲养小浣熊的做法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并不违规，但顾客对外来物种的担忧是有道理的。 是美洲的动物，一定是给倒腾进来的，不是什么什么一类保护、二类保护啊，这个动物是不好养的。驯化的程度肯定比较低， 有没有相关单位同意他出来放在餐厅里面？ 就说你用这个来招揽生意，小孩们都不安全。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陈光，主持人清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播在线。 北安区22周年庆，携冠军和冲赠礼品即放福利，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新家装指定主材再享95折， 选装修购建材就来北安居。 他们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他们一丝不苟，追求卓越，让我们弘扬工匠精神，为首都高质量发展凝聚力量，贡献智慧。北京需要千千万万大工匠。 北京移动全家享套餐全新来袭，每月仅需99元起，即享20G 流量、1000分钟语音、300兆宽带及2张副卡加互联网电视盒，资源可共享，套餐全家用，省钱又省心，详询10086。 中国银行中银易贷个人网络消费贷款面向北京市管公积金客户开放了，额度最高20万，贷款年利率4.32%起，随借随还，快下载手机银行体验吧，详询中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一元和 Costa 咖啡登录农行掌约 APP 信用卡会优惠，或农业银行信用卡微信小程序生活频道，一元购买中杯美式兑换券可在 Costa 直营店使用，活动详见农行掌约 APP 或农行信用卡微信小程序。 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北京分中心与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合作的电子口岸合作制卡代理点营业了，建行代办点可办理企业电子口岸入网、法人、操作员、报关员新增、换领等业务，详询建行955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每天清晨唤醒你的不只有闹钟，还有最新的消息。每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的7:36，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你好，我是主播曼宁。今天是2021年7月25号星期日，机动车不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奥运首日中国队斩获三金一铜，奖牌榜暂列第一，00后金花杨倩夺得首金。 京城今事，我们来关注北京西站69趟始发列车今天停运。 北大红楼8月1号起开放个人预约。 国内方面来关注四川绵阳一地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两办联合发文，学科类培训机构不能上市融资，不能占用假日组织培训。 8点开始是国际方面，您将会听到意大利下月实行新冠绿色通行证。 旅游文化资讯，北京环球度假区目前尚未对外售票，环球城市大道商业设施正在内测。 好的，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李瑞和曼宁带您关注昨夜京城的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今天的头条，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东京奥运会。昨天是东京奥运会正式比赛的第一天，中国运动员斩获了三金一铜的好成绩，目前的中国队暂列奖牌榜的第一名。 在昨天的比赛当中，中国三朵金花闪耀赛场，一位是射击运动员杨倩，一位是举重运动员侯智慧，一位是击剑运动员孙一文，他们为中国代表团勇夺三枚金牌，其中00后杨倩的金牌也是东京奥运会和中国代表团的第一枚金牌，而侯智慧的金牌呢也是非常的有含金量，他的成绩创造了新的奥运纪录。孙一文呢则是在女子个人的重剑夺冠，另外在男子10米气手枪的决赛，四朝元老庞伟夺得了铜牌。 我们来说说具体的项目啊。东京奥运会的第一项比赛是女子10米气步枪比赛，这也是自1988年以来女子10米气步枪连续第9次成为奥运首金项目。这届奥运会中国队派出了杨倩和王璐瑶两名选手参赛，两名选手都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最终王璐瑶止步决赛，杨倩在决赛当中的最后一枪夺得金牌。 值得一提的是，杨倩是2000年出生，今年只有21岁，现在是清华大学大三的学生，可以说他是一名学霸型的神枪手。据了解，杨倩的射击生涯2011年才开始，当时就读于小学4年级的他呢，被选入了宁波体校射击队，并很快的展现出不俗的射击天赋，在多项国内青少年比赛当中崭露头角。后来呢，进入了清华附中马约翰特长班，被清华大学射击队特招，2019年进入国家队。 那么昨天的比赛过程，杨倩都有哪些心理变化？获胜之后又有哪些愿望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林苑的报道。 我会感到非常的自豪和开心能够拿到这块金牌，然后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对我们国家就是今年建党100周年，我觉得这是我为他送上的最好的一份礼物。 从清华附中到清华大学，杨倩是典型的学霸型运动员，临场稳健，有大将之风。但在赛后，杨倩坦言她并没有大家看起来的那么冷静。 我觉得首先端正自己的心态吧，我 其实也并没有大家看到的这么冷静。其实在资格赛包括决赛当中也是不断的一直在调整自己的心情，自己的心态，通过一些心理暗示吧，告诉自己，然后慢慢去调整，平复自己的紧张的一个心情。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我做的会比较好一些。自己对之前一系列的选拔赛包括训练所付出的努力得到了一个回报，然后也让自己收获了特别多，然后也是特别的开心与激动。一开始可能也没有想这么多，真的拿到了之后觉得也特别的开心吧，还有感恩，非常感谢自己过去这一段时间在国家队集中的一个训练，能够信心满满的打这次比赛。 除了自己的调整，训练中的抗压针对性训练，杨倩有着属于枪手的天生大心脏。比赛里除了装子弹，大部分时间她都是闭上双眼，当眼睛再次睁开瞄准，就只见一潭宁波。杨倩的老家正是浙江宁波，海定则波平。杨倩的启蒙教练于丽华说，当初就是因为这双眼睛让他挑中零基础的杨倩，看中的正是宁波背后大海般的沉稳。 我的一个个人习惯吧，可能就是我会习惯于就是闭着眼睛进行深呼吸，然后调整自己的情绪还有心态各方面的。 但是结束比赛走下赛场，杨倩恢复了她的青春活泼，比心的可爱表情，说出想吃妈妈做的饭菜，都是一个刚满21岁的大学生最最本色的样子。 只要是她做的我都挺喜欢吃的，毕竟是妈妈做的，有家里的味道。我要吃油焖大虾。 延期一年的东京奥运会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久等的难耐和艰辛，但对年轻的杨倩来说，却正好有了更充足的准备和更成熟的状态，迎来自己的第一次奥运会之旅。竞技场从不缺少感动，也不断带给人们希望。走出朝霞射击场，来自中国的杨倩也向世界展示了最美丽的朝霞。 这位00后夺得了首金，也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很多网友啊，佩服他的枪技的同时，更佩服他沉着冷静。那据杨倩的启蒙教练于丽华表示啊，杨倩非常的能吃苦，同时在比赛当中冷静是与生俱来的。在一次比赛前的训练当中啊，他甚至可以睡一小会儿，这也是他最大的优点。 杨倩呢，是我们2010年我们选拔一批新的这个苗子，那么给我印象很深的时候呢，他站起来的时候啊，就像母像一样的一个小学生，很听话的就站起来了。那有些同学呢，就有很别扭的站起来。其实我就是看一个小孩子啊，他的气质怎么样，因为他气质的好坏啊，将来跟我们这个比赛是有很大的这个关系的。这事情也很好，所以当初我就想，这个小女孩我们一定要把她找下来。我们趴在卧室趴在那里，有时候趴一个60分钟啊，这个手臂是非常非常痛的，和跪在那里。这个脚哈，有时候像弹簧一样的，站都站不起来了。从训练这个角度呢，杨倩还真的没哭过了。而且她是说实话，天生就是一个打枪的料了。因为她的性格呢，总体来说还是很沉稳的。2012年，我们到南昌参加这个全国青少年锦标赛呢，那么我说你在那预习生了，一个裁判跑过来，他说于教练，他说你的队员睡着了。我说不可能，我的队员在那里睡觉的，我的队员都在训练。后来把我一看。哦呦，原来我们的杨倩在那个练跪姿的时候啊，在训练的时候呢睡着了。在比赛当中哈、能够睡着的人哈、我估计是没有的，可想而知他的心态多少好。 通过这个细节我们能感受到杨倩啊，在比赛当中能够啊取得好成绩，其实跟他这个平稳的心态也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另外，在昨天东京奥运会女子举重49公斤决赛当中的中国选手侯智慧打破奥运会纪录，为中国代表团夺得了本届东京奥运会的第二枚金牌。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北京体育广播记者齐良博发自日本东京的报道。 这是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第二块金牌。 此刻金牌比较重，觉得说这一次与以往不一样，觉得非常的爽，没有那么多杂念。我当时刚下去的时候直接就哭了，眼泪，觉得自己的梦想完成了，就是那一下特别爽。 24岁的侯智慧出生于湖南郴州贵阳县梅塘村，11岁在贵阳三中读书时被看中，开始举重训练，随后进入省队、国家队。活泼开朗的侯智慧是举重队的开心果，绰号小猴子。他跟所有的人都能成为好朋友。5年前， 小猴子跟着中国体育代表团去了里约奥运会，当时她的三项成绩在国内选拔赛中都排在第一位，被视为女子48公斤级金牌有力争夺者，但最终没有能够出场。2017年，侯智慧在天津全运会夺冠，又通过2019年福州世界杯，确立了在这个级别的绝对优势。东京奥运周期，他的心理和技术进入到了一个平稳期。 之前自己老是怀疑自己，但这一次我证明了，你们信任我，我是能做到的。 24岁，侯智慧已经经历了2届奥运会。由于举重项目在东京奥运会周期都重新分级，所以侯智慧同时创造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项奥运会纪录。小猴子已经飞升为孙大圣。 另外呢，在昨天晚上进行的东京奥运会女子重剑个人决赛当中，29岁的山东姑娘孙一文在决赛中啊，一剑险胜了罗马尼亚选手波佩斯库，为中国的击剑队在时隔2届奥运会之后再夺金牌。 嗯，那回顾完了昨天的比赛，我们再来说说今天啊，东京奥运会有哪些看点。今天的东京奥运会进入到第二天，将会有18枚金牌诞生，中国队有4个冲金点。其中首先是中国梦之队跳水队将会出场，今天的女子3人双人板跳水将会诞生首金。那这一次呢，我们派出的选手是施廷懋和王涵两位老将，比赛时间是下午的2点。 下午的2点50和晚上的6点50，男子举重的陈立军和李发斌将分别在61公斤和67公斤这2个级别冲金。晚上的8点45，里约奥运会跆拳道金牌得主赵帅，也是开幕式的男旗手，将再次向男子68公斤级别的比赛金牌发起冲击。 另外，中国女排将会在今天下午3点半首次亮相，他们的对手是土耳其队。有关东京奥运会其他方面的消息，我们还将会在稍后8点20分左右文化娱乐资讯当中进一步为您带来。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北京方面，我们来关注记者从北京西站了解到，受河南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今天北京西站69趟始发列车停运，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在30天内办理全额退票手续。 那特别提示啊，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呢，不必着急在停运当天前往车站办理退票手续，旅客可以在30天内登录12306网站客户端，或者前往全国任意车站的售票厅人工窗口办理全额退票手续，建议您首先首选12306官网或 APP 办理退票。 为了欢迎更多观众走进北大红楼，北大红楼将在8月1号起开放个人预约。观众不仅可以在这里看到李大钊的狱中自述、毛泽东与蔡和森关于建党的通信，还有全部63期的《新青年》杂志和多版本的《共产党宣言》等珍贵的文物，还可以走进精心复原的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分别工作过的图书馆主任室、文科学长室以及第二阅览室。身临其境地感受先辈的革命足迹。 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常务副馆长杨嘉义介绍，北大红楼自今年6月29号重新开放至今，以团体预约参观为主，累计接待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部队、学校、社区等团体608批次，共计近30000人次。那么8月1号起开放个人预约了，观众呢可以通过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预约。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京城京事，下面进入国内新闻。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国内方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疫情。昨天起，绵阳市涪城区吴家镇惠科路1号厂区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据了解，7月23号，四川绵阳新增1例省外输入本土确诊病例。这例病例是17号从南京乘机，18号抵达绵阳，7月23号确诊。目前所有的密切接触者、次密接者全部都已经落实集中隔离措施。 嗯，另外呢，沈阳方面呢也有疫情。沈阳市在对7月6号以来从南京来返沈阳的人员排查当中，发现了1例南京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同时呢，在其密切接触者当中检出2例关联的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3名本土感染者为1家3口，女儿曾乘坐飞机经停南京的禄口机场。 再来关注 在校国学校国家呢对于校外的培训机构的一些整治。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课后服务结束时间原则上不早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学校可统筹安排教师实行弹性上下班制。 另外，这份意见还特别要求啊，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校外培训机构不能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组织学科类培训，主流媒体、新媒体、公共场所、居民区各类广告牌和网络平台等不刊登、不播发校外培训广告。 意见明确，要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减轻学生过重的作业负担，不得要求学生自批自改作业，严禁给家长布置或者是变相布置作业，严禁要求家长检查和批改作业，要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满足学生的多样化需求。 另外呢，意见还强调啊，在全面开展治理工作的同时，确定北京市等九个地区为全国的试点地区，在坚决压减学科类校外培训，合理利用校内外资源，强化培训收费监管等方面进行试点探索。 好的，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翟轩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杜丽，今天为大家讲述国策一大队用汗水和生命丈量祖国大地的故事。2020年5月，珠穆朗玛峰最新测定的高程公布，8848.86米，向世界展示了我国测绘科技的巨大成就。这是自然资源部第一大地测量队第7次测量珠峰高度取得的成果，也是建队67年以来达到的新高度。自然资源部第一大地测量队，人们更习惯称之为国测一大队，1954年在陕西西安市成立，主要负责国家测绘基准体系的建设与维护。他们承担的测量任务大多位于高寒缺氧、物资匮乏、交通信息极差的生命禁区，为获取精准的地理信息，队员先后7测珠峰、2下南极、37次进入内蒙古草原、48次深入西藏无人区、49次踏入新疆腹地，亲身体验过吐鲁番盆地50多度高温的蒸烤，也饱尝过雪域高原-40多度严寒的滋味，徒步行程6000多万公里，他们的足迹遍布全国，相当于绕地球1500多圈，测出了近半个中国的大地测量控制成果，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国防提供了宝贵的数据。国策一大队的历史也是一部挑战生命极限的英雄史，67年来有46名队员为国家献出了宝贵生命，他们的遗骨大多永远留在了荒野测区，连块墓碑都没法安置。珠穆朗玛峰是人类挑战生命极限的极地，也是国际测量技术的比对场，为精准测量珠峰高程，国测一大队队员先后7次大规模深入珠峰生命禁区。新中国第一代测绘人今年已经82岁的郁七清是国测一大队的第一批队员，他全程参与了1975年我国首次成功测绘珠峰高程的工作。为了改写一直被国外垄断的珠峰勘测数据，郁七清和7名测量队员痛下决心，誓死为祖国争光，打胜这场翻身仗，志气仗、科学仗。可大家都清楚，珠峰地区是生命禁区，高寒缺氧，绝壁冰崖，狂风肆虐，气候诡谲，加之当时装备落后，对使用氧气有着严格的规定， 在8000米以上才可以开始间断用氧。他们面临着有生以来最严酷的考验，在珠峰大本营矗立在五星红旗下，他们庄严宣誓，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完成任务，为祖国争光。玉七青依然记得，在狂风卷起的雪柱中，他们向海拔7050米、最大坡度达到70度的北澳发起冲击。由于严重缺氧，越往上攀登，身上40-50斤的仪器装备就越沉重。他说，每走一步都是对体力和意志力的严峻考验，靠着意志，靠着拼劲儿，他们终于登上了北澳，完成了重力测量和航测调绘任务。攀登后，他因重感冒引发肺水肿、胸膜炎并发症，住院抢救治疗了200多天，直到现在还有后遗症。但他无怨无悔，他说，国测一大队的队员们想的就是测天量地的责任，怀的就是为国争光的信念，有的就是战胜困难的力量。几十年如一日，国测一大队历尽艰辛，顽强拼搏，他们的测绘业务能力代表着我国大地测量工作的最高水准，是我国基础测绘的主力军。如今测绘条件已大幅度改善，北斗导航、遥感卫星、无人机倾斜摄影、三维建模等现代测绘技术的应用，正慢慢颠覆测绘人传统的人走不良的工作模式。但在他们心中，大地测量依然是最基础的测绘工作，他们的岗位依然是脚下的大地，他们的责任依然是要记录好成千上万个数据，分毫不差地读取每一个坐标，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安全建设继续做出新的贡献。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的，下面呢，我们来连线北京市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刘继军，来关注一下天气。刘工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刘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整体的天气怎么样？ 今天整体天气还算可以，就是能见度不是特别好。早晨呢，大部分地方能见度为3到4公里，海淀这边低一些，1到2公里。早晨呢，天上有些高云，现在呢还有些上了一点中云。总体来看呢，今天还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气象台呢报了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但是呢这里边还是有变数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现在台风正向这个浙江靠近，预计今天这个夜间就会登陆浙江。那么在这种情况呢，台风间接的影响了北京的天气。这个副热带高压有点西进，所以说呢，这城区这个分散性阵雨的可能性还是存在变数的。应该说呢，山区有一些，这是正常的。所以说呢，今天大部分时间应该说适宜安排户外活动。只是呢，今天气温比较高，但是呢，空气湿度是比前几天有所减小，所以说呢，闷热程度并没有明显减轻。整体来看，天气还是不错的。 好的，非常感谢刘工的介绍，再见。 再见。 好，谢谢雷工啊。那么我们再来简单说一下，今天白天呢，气温是最高33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是25摄氏度。 At Fusion Ace 来自北欧的低碳成衣，7月27日下午5点至6点，跟着一直播账号北京交通广播一起去探访位于王府井的北京时尚控股旗下时尚女装 At Fusion Ace。 他们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他们一丝不苟，追求卓越，让我们弘扬工匠精神，为首都高质量发展凝聚力量，贡献智慧。北京需要千万大工匠。 中国银行中银易贷个人网络消费贷款面向北京市管公积金客户开放了，额度最高20万，贷款年利率4.32%起，随借随还，快下载手机银行体验吧，详询中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 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我是主播万宁。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将会听到欧洲药管局认定莫纳德疫苗适用于12岁到17岁人群， 意大利下月实行新冠绿色通行证。 8点10分左右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北京环球度假区目前还没有对外售票，环球城市大道商业设施正在内测。 还有北京广播电视台携手北京市文物局助力建设博物馆之城。 好的，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李瑞和曼宁接下来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我们来关注一下，欧洲药品管理局日前更新莫德纳新冠疫苗的使用建议，认定这款疫苗适用于12至17岁人群。 欧洲药管局表示，对于3700多名12岁到17岁少年开展临床实验，表明美国的莫德纳公司研发的新冠疫苗在这一年龄段人群当中诱发的抗体反应与18岁以上的人群抗体反应相当。 这机构说啊，莫德纳疫苗的总体安全性在12到17岁人群的试验当中得到了证实，因此认定这款疫苗对这一人群的益处是大于风险的。与成年人一样，12到17岁人群也需要接种两剂，期间间隔4周。 欧洲药管局同时指出，12岁到17岁的人群如果接种莫德纳疫苗，可能会出现类似成年人常见的接种反应，比如说手臂酸痛、头疼和疲劳等等，极少数可能会出现胸痛和心脏炎症等副作用。 那莫德纳疫苗先前啊获准在欧盟以及美国、加拿大等国用于成年人接种，这家企业呢目前也正在寻求美国和加拿大等国监管部门批准其用用于未成年人。 欧委会近日表示，欧盟超过半数的成年人已经完成了新冠疫苗接种。欧盟先前设定目标，争取今年夏天实现至少70%成年人接种新冠疫苗。 那么说到欧洲，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日前的意大利政府宣布，从8月6号起在国内实施绿色通行证计划，要求民众在进入健身房、博物馆、电影院等室内活动场所或参加比赛、考试等公众活动的时候，必须证明自己之前48小时内新冠病毒检测结果为阴性，或者过去6个月内感染新冠病毒后康复，或者至少接种了一剂新冠疫苗。 意大利总理德拉吉表示，意大利如果想经济活动保持开放，避免恢复严格限制经济和社交活动的措施，就有必要实行绿色通行证计划。总理发言人表示，相关场馆经营者必须执行新规，如果被发现违规将受到处罚。意大利也将成为最新采用类似新冠免疫通行证的欧洲国家。 同时，意大利政府决定继续维持针对舞厅的营业禁令，以免出现大规模聚集性感染事件。根据意大利政府发布的数据，当前12岁以上人群当中，大约2800万人完全接种了新冠疫苗，接种率略超 50%。 政府尤其担心大约200万还没有接种60岁以上的民众。目前呢，意大利已经有大约4000万，相当于三分之二人口下载了绿色通行证这样一个电子码。 那么在法国，总统马克龙上周宣布，从7月21号起，12岁以上的法国民众进入超过50人的文化或者是游乐场所时，必须持病毒检测阴性或者是接种过疫苗证明。从8月初开始，进入咖啡馆、餐厅和购物中心、医院、乘坐飞机、火车、长途客车等也需要出示健康证明。 那么英国方面呢，政府计划在9月底实施防疫新规，要求进入夜总会等人群聚集的娱乐场所前必须出示接种证明。 再来看日前，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宣布，由于近期新冠疫情出现反弹，墨西哥城疫情风险等级将从26号起上调到代表高级的橙色，但是不会收紧防疫措施。 墨西哥城市长辛鲍姆说，目前墨西哥城医院床位充足，不会暂停商业和社会活动或收紧公共场所人流限制以应对疫情。但政府呢，将会加速推进新冠疫苗的接种，下周起开始为18到29岁的市民接种疫苗。 据了解，过去数周墨西哥的新增确诊病例主要集中在未接种疫苗的年轻人。新增住院病例当中，大约97%没有接种疫苗。去年墨西哥政府按疫情风险由高到低，将各地分为红、橙、黄、绿四个级别。墨西哥城疫情风险等级在6月7号下调到了绿色，随后由于疫情出现反弹，6月21号再次上调至黄色。 目光转向到亚洲，来关注一下越南。越南首都河内24号开始实施为期15天的封城令，以遏制持续蔓延的新冠疫情。 河内23号报告新增70例新冠确诊病例，是河内最高单日新增记录。河内市政府当天发布封城令，要求除机关、政府以及医院和超市等必要机构和商铺之外的场所全部关闭。 那么越南呢，去年较好的控制住了第一波疫情，成为全球少数经济逆势增长的国家之一。不过今年四月底以来，越南爆发了新一波疫情，南部湄公河三角洲地区尤为严重。 胡志明市23号也宣布延长先前颁布的居家令到8月1号。按照法新社的说法，越南一亿人口当中大约三分之一目前生活在封城令下。越南的疫苗采购和分配计划推进缓慢，目前只收到了近450万剂新冠疫苗。越南政府希望到2022年年初实现群体免疫。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到日本。23号日本首相菅义伟与美国辉瑞制药公司首席执行官布拉会面，请求对方提前向日本方面交付新冠疫苗。 这次会面持续大约40分钟，统筹疫苗接种事宜的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陪同。当天菅义伟在这里款待前来出席奥运会开幕式的美国总统拜登的妻子吉尔拜登，可以说布拉受到了国宾级的待遇。 那么按照合同啊，辉瑞6月底前应该向日本交付1亿剂疫苗，7月到9月再交付7000万剂，10月以后呢交付2000万剂。菅义伟请求布拉把最后一批疫苗的交付时间往前提。 日本已经经历了四波新冠疫情，在全国或局部地区实施了四轮紧急状态，但是仍然没有有效的遏制疫情。近期日本疫情再次出现快速反弹趋势，专家警告第五波疫情已经来袭。另外，由于疫苗短缺，不少地方政府被迫暂停或者是取消疫苗接种预约。 好，关注完了一组疫情方面的消息，接下来国际方面，我们再来说说韩国外交部近日表示，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敦促日本信守承诺，在介绍军舰岛等明治工业革命遗址时，充分说明日本在二战期间从朝鲜半岛等地强征劳工的史实，韩方将关注日方是否采取相应措施。 世界遗产委员会当天以在线形式召开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全体会议，并一致通过表决，对日本没有能完全执行申遗时的相关决定深表遗憾。 决议写道，委员会联合调查团6月7号到9号考察设于东京介绍明治工业革命遗址的产业遗产信息中心后编写报告，要求日方充分介绍曾经强征大批劳工并强迫他们在严酷条件下工作的事实，以及当时日本政府有关强征劳工的政策。 决议要求日方采取措施改进这处信息中心的展览内容，包括以恰当方式铭记遇难者，并不晚于明年12月1号向世界遗产委员会汇报。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事件的背景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5年把23处日本明治工业革命遗址列入到了世界文化遗产，其中就包括了位于长崎县的端岛煤矿。端岛因为形状酷似于金军舰而或称叫军舰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批来自朝鲜半岛和中国的劳工遭日本强征，在这里饱受奴役，甚至被虐待致死。韩国舆论因而把军舰岛也称为是地狱岛。 日本在申遗时承认曾经强征劳工，承诺采取措施告知世人这段历史。世界遗产委员会在批准申请时明确要求日方说明每处遗址完整的历史。然而产业遗址遗产信息中心从去年6月开放以来，展览内容以自卖自夸工业化成就为主，甚至展示否认强征劳工的所谓证言和材料。 好，国际方面呢，我们最后啊再来关注一个轻松一点的话题，来说说大熊猫。位于法国中部的圣埃尼昂市博瓦勒野生动物园23号宣布，中国旅法大熊猫欢欢将诞生下双胞胎。 博瓦勒野生动物园说，继20号发现欢欢腹中有首个胚胎之后，动物园兽医2号在为欢欢做超声波检查的时候，在其子宫的另一侧发现了第二个胚胎。今年3月底，在兽医和看护人员的安排下，欢欢和雄性大熊猫圆仔尝试交配，作为补充措施，动物园还对欢欢进行了人工受精。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于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是由翟轩为您编辑的。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旅游文化资讯。 大家好，我是杨立新，欢迎大家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 赶紧帮忙就传起来，现在是3号王明， 4号就 王明在4号位的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宋世雄，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主播在线让您的生活精彩无限。 是吉米·库珀获得了7战7胜的优异成绩，夺得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冠军。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好，旅游资讯呢，我们先来关注北京环球度假区进入压力内测阶段。近日北京日报对环球度假区进行了探访，一起来了解一下。 在环球度假区这个有一个大道啊，叫做城市大道。那新店、首店和旗舰店是云集在这里，这里也成为了京城首店经济最具规模化的商圈之一。比如说呢，城市大道红炉披萨烘焙坊首次在美国之外的地区亮相，游客呢能品尝到地道的那不勒斯披萨，还能够欣赏厨师的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那中国消费者熟悉的全聚德、东来顺等本土品牌也将在此啊以新颖的店铺形象入驻城市大道。 北京环球城市大道还将带来新奇的观影和购物体验。环球城市大道电影院共有11座放映厅，设有全北京银幕最大的新一代IMAX 商业影院激光影厅，观众可以在可调节角度的沙发椅上躺着观影。 那么据环球度假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啊，城市大道将以超长待机的营业时间来保证早鸟族和夜猫族都能够畅玩，早6点就开门营业了，周末商铺营业时间将会一直持续到凌晨1点钟。 那么目前北京环球度假区还在处于内测阶段，还没有对外售票，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的所谓体验票、内部票或者是预售票啊，都存在风险，也提醒广大消费者警惕相关风险，以免造成财产的损失。 好，旅游方面呢，我们再来说说郊区。昨天啊，平谷区刘家店镇举办了主题为 桃乡进击福地最美天宫压髻第六届压髻山蟠桃会，全镇的精品大桃现场打擂比甜度赛品质，近20家直播平台聚焦刘家店镇大桃产业，通过电商加直播加助农的方式，将田间地头的平谷好物送到消费者的舌尖。 享有中国蟠桃第一镇美誉的刘家店镇大桃种植面积达1.8万亩，其中蟠桃8000亩，年产量达到3500万公斤，每年从6月下旬到10月上旬都有不同品种的桃子上市。 刘家店镇为打造具有镇域特色的品牌，还正式发布了天宫压髻大桃品牌。这个天宫二字呢，取自天宫开悟天降仙桃的平谷十六景之一的神桃峰和享誉国内外的平谷大桃。那压髻呢，则是取自于国家4A级景区的千年道教圣地压髻山，而神桃峰就在美丽的压髻山脚下。今后消费者只要认准天宫压髻这个品牌，就能够买到绿色健康高品质的刘家店镇的大桃。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文化娱乐资讯，我们先来关注东京奥运。东京奥组委昨天召开了媒体发布会，介绍了赛事进展、疫情预防、开幕式等情况。其中天气可能会给奥运会造成极大的麻烦，我们来听记者李维的报道。 东京奥运会虽然开幕了，但由于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其实东京奥组委还是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不过东京奥运会所面临的麻烦事还不止这一件。根据官方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东京将受到强台风尼波特的影响，很多比赛不得不被迫进行调整。在媒体的发布会上，东京奥组委的发言人高谷正哲说，预计下周一将出现不利的天气，同时他也说到了这次台风带来的影响。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在危机管理中讨论过，根据预测，台风目前正在离岸，并且朝着东京的大方向发展。与地震不同，我们能够预测到台风的路径，因此我们可以提前做好准备，尤其是在赛艇方面，作为预防措施，我们决定改变赛程。这几天东京高温暴晒的天气已经给比赛和训练造成了不小的影响，而台风的带来则又是一个大麻烦。高谷正哲表示，对于运动员来说，我们明白这将是一个麻烦事儿。不过这也是历届奥运会都会遇到的情况，如果台风登陆很可能造成人身的伤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采取负责任的措施。除了刚才说到的赛艇，帆船和冲浪两个项目也将受到极大的影响。不过至于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高谷正哲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回答。至于未来几天会发生什么，我们无法准确的预测，在这一点上我将无法确切的告诉你们将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好，关注完了东京奥运会我们再来说一说文物保护方面昨天上午10点左右，天龙山石窟佛手回归仪式在山西太原举行。流失海外近一个世纪的天龙山石窟第8窟北壁主尊佛手是终归故土。 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开凿于北朝晚期至隋唐的时代，是中原地区代表性的佛教石窟。上世纪20年代，在日本古董商中山中商会的驱动下，天龙山石窟遭到了大规模的盗凿，超过了240尊的雕像被盗。 那几乎呢，所有造像头部甚至造像全身被盗运出境，现收藏于日本、欧美博物馆以及私人手中，破坏程度呢，在中国石窟4庙当中呢，是最为惨烈的。 2020年9月， 国家博物文物局当时是监测发现日本东瀛国际拍卖株式会社计划在东京拍卖一尊天龙山石窟佛头。那么发现这种情况之后呢，就启动了追索机制，致函拍卖行，要求他们终止与佛手相关的拍卖和宣传展示。在2020年10月中旬，拍卖行当时呢是做出了撤拍决定。国家文物局与拍卖行董事长旅日华侨张荣取得联系，鼓励促成文物回归。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杭侃表示，回归佛手雕刻技术娴熟，表现手法细腻，时代特征明显，具备北朝晚期至隋初的明显特征。回归之后的佛手呢，将在太原天龙山石窟博物馆内恒湿恒温条件下永久展出。 说到文博，我们再来关注有关北京的一条消息。昨天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文物局在北大红楼举行了共建北京 博物馆之城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同时呢也正式启动了北京之声博物馆项目。 据北京市文物局局长陈明杰介绍，在推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的过程当中，文物部门将借助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的美好声音，讲好历史故事，提高博物馆的教育能力，借助北京广播电视台强大的节目制作创新能力，扩大博物馆的影响力和创造力，借助北京广播电视台强大的综合实力，拓宽博物馆的文化承载力，释放文化消费潜力。 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广播电视台党组书记、台长于俊生表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将会发挥高水准内容制作和全媒体宣传矩阵的优势，从宣传推广、平台建设、服务方式、人才培养等多方面助力博物馆之城的建设，以北京广播电视台金牌主持人作为声音导览的播讲人，解读京城博物馆的文化内涵，逐步建立起全市统一的博物馆声音服务体系。 同时要充分发挥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的新媒体优势，以北京之声博物馆项目为起点，全面提升博物馆整体形象，助力博物馆文化传播，提供内容更丰富、形式更多样、观展更便利、体验更优质的视听服务。 好，那说完了文博方面，我们再来说说电影市场啊。据灯塔专业版的数据显示，截止到昨天下午的2:21，2021年院线电影总票房突破30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到7.49亿，总场次7384.44万。截至目前，2021年票房榜前10名的影片分别为《你好，李焕英》《唐人街探案三》《速度与激情九》《哥斯拉大战金刚》《送你一朵小红花》《悬崖之上》《中国医生》《刺杀小说家》《我的姐姐》还有《你的婚礼》。 那么新映电影方面，前天正式上映的暑期档动画电影《白蛇二：青蛇劫起》首日票房达到了6373万元，首日排片占比42%。截至昨天，这部电影的票房突破1亿元。 那么《白蛇二》由白蛇缘起的原班人马打造啊，影片啊也主要讲述了小白被法海镇压在雷峰塔下，小青为救小白进入修罗幻境，经历了一场充满情与劫的冒险故事。那近期呢，这部电影的推广曲由刘惜君演唱的《流光废物》也发布了，我们一起来听一个片段。 半冷半暖秋天，云天在你身边，静静看着流光飞舞，那风中一片片红叶，热心中一片绵绵，半醉半醒之间，醉人笑颜浅浅，就让我像云中飘雪，用冰清轻轻吻人脸，带出一波一浪的缠绵。音符声线重叠， 好，这是这首电影的推广曲《流光飞舞》。那伴随着这首歌曲啊，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有关于音乐的综艺类节目。昨天，2021中国好声音宣布将在7月30号登陆浙江卫视。在开播10周年之际，节目开启了全新的4+4导师模式，导师那英、汪峰、李荣浩、李克勤坐镇现场。另外呢，吴莫愁、吉克隽逸、张碧晨、黄霄云则以导师助教的身份也会登台。 作为重量级导师，那英的回归为2021中国好声音10周年添上了浓墨的一笔。那英呢再次加入，让好声音的10周年成为了过去向未来的一个更完美的节点。 王牌导师汪峰也会再度登上好声音的舞台。连续4届的出席的他呀，曾带领队伍是剑指冠军。这次呢，是汪峰阔别4年再次回归好声音的舞台。 作为不老黑马，华语流行乐坛天王李克勤首次加盟好声音。此前李克勤参加了多个音乐综艺，温柔的台风和零瑕疵的音色让李克勤在听众面前大放光彩。 说完了综艺节目，我们再来说个展览啊。作为中国舞台美术学会成立40周年庆典活动之一，第4届中国舞台美术展近日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静安庄馆开幕了，并持续到本月26号。 那本次的展览以未来以来为主题，打造一场国家化的舞台美术艺术大展。 展览面积超过27000平方米，包括18个专业板块，全国各省市的舞美学会展区、院校成果展、独立艺术家展区等专区同时开展。展会还设置了论坛区和人才双选会等环节。据统计，参展企业大约150家，超过5000名作者来自全国各地，作品总数超过30000件。 另外，首届中国文旅舞美空间路演大会将在展会期间举行。中国舞台美术学会将首次用路演这样一个理念，通过现场演讲、演示等方式向目标人群来介绍产品、推介理念。同期开展的还有第四届视觉艺术双年展等相关活动。 演出方面，再来关注本周末中山音乐堂主办的打开艺术之门暑期艺术节启动紫禁城听戏板块，将有包括京剧、昆曲、评剧、河北梆子在内的7场演出和观众见面。 另外，7月27号，北方昆曲剧院将上演昆曲西厢记，青年演员邵征将扮演剧中的张生，崔莺莺由王丽媛扮演。8月2号，首次加盟艺术节的天津青年京剧团将上演一场折子戏晚会，剧目包括秋江和赤桑镇。中国评剧院带来的传统评剧花为媒将会在8月10号上演，北京京剧院则在8月20号会带来征戏雅乐京剧古筝音乐会，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关注一下，提前订票。 好的，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的。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全面投身乡村振兴建设，北京市多个小微快贷中心、三农金融服务站为您提供乡村振兴全套解决方案及服务，以人流、物流、现金流合一优势，圆您富村富民之梦。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各网点。 南安居22周年庆，携冠军和冲赠礼品，即放福利，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新家装指定主材再享95折。 选装修购建材就来百安居。 用优质精良的食材，还原自然温暖的味道， 善待每一位食客，唤醒对家的所有想象和热爱。 到西北吃好每一顿。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市总工会邀您一起收听北京大工匠专栏。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京大工匠专栏。今天为您播出中国电信安全的守护者孙道伟。孙道伟现任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安全运营中心网络安全主管、高级工程师。2020年获全国电信和互联网网络安全职业技能竞赛安全卫士个人奖一等奖、安全卫士个人精英奖一等奖。2019年获北京市职工记协杯网络安全技能大赛个人一等奖、北京市职工高级职业技术能手。孙道伟曾先后10余次在全国和北京市的技能大赛中获奖。作为最早一批投身网络安全事业的工兵，2012年孙道伟负责维护中国电信最早的几朵云平台之一，首次实现云计算维护工作的标准化及云安全业务的产品化。近3年，孙道伟都参与到了网络安全攻防演练专项行动中，他带领团队形成多维度全方位的安全防护方案，最终以优异的成绩通过网络安全大考。正是这种勇于突破、敢于创新的精神，让孙道伟在通讯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下始终牢牢掌握着技术制高点。他说，我会用精益求精、不断进取的工匠精神筑牢国家网络安全隐形盾牌。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曼宁和李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接到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板块。2020东京奥运会目前正在如火如荼的举办当中，奥运健儿向着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的目标努力拼搏。那今天的百姓故事啊，我们来回顾一下 跟运动、跟奥运相关的一些故事和健儿达人的相关的内容。 嗯，首先呢，我们来认识一位运动达人。苏琴生本是胜利油田的一名普通工人，因为热爱运动，中年时期他开始跑马拉松。从2003年到2012年的十年间，苏琴生完成了100个马拉松，被人称为白马王子。他还跑出国门，参加纽约、雅典等城市马拉松，增长见识，丰富阅历。一起来认识苏琴生这位白马王子。 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 我现在是完成了是143站吧，全程马拉松，也包括工程，就是100公里的，还有50公里的，那个相对的比较少了。但是半马不包括，半马跑了10多站，这个都不算的，都不算数的。 苏琴生，一位资深的马拉松爱好者。见到苏师傅那天，他随身带个箱子，里边装满着跟马拉松有关的东西。正说之间，他从里头拿出几枚奖牌，向记者展示。 这一块是这个旧金山的，这是我在12年7月29号参加那个旧金山马拉松，金门大桥嘛，从金门大桥折返，这一块。这是德国柏林的，后边这个就是去年马拉松的冠军，他这个头像。 国内苏琴生生于山东青岛，今年正好60岁。小时候他就是一名运动健将，游泳、跑步、踢足球，他都在行。1972年，苏琴生来到山东东营的胜利油田，成为一名采油工人。当时艰苦的生活环境，让他在运动方面的天赋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因为到了油田嘛。工作也比较枯燥，油田那个以前就是因为每年都有这个冬季越野赛嘛，因为它的赛事相对的比较小一些吧，它这个距离也比较短，3000米、5000米这样的。在80年代那个时候都是有时候前三名，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哎，得过。我还自发的带领这些职工搞这个健美活动，练杠铃，我又当教练，我也是运动员，带他们训练，带他们去参加游泳比赛。 上世纪80-90年代，苏琴生一直都是油田上的运动明星，而他真正爱上马拉松跟北京还有很大关系。 2000年那个时候，中国申奥嘛，因为申奥爱上了马拉松，我就想用一种方式去庆贺中国申办奥运成功嘛。那时候就是连续每个星期都来北京，来北京参加这个奥运活动，万人跑，万人走，持续了也很长时间。 据苏师傅回忆，那会儿他最远的也不过跑过10公里，而从10公里到马拉松的40多公里，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累积。经过一番苦练，2003年的北京国际马拉松赛成了他第一次马拉松经历。从那时候开始，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全国只要有马拉松比赛的城市，就都有他的足迹。 国内的赛事，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吧，北京是我的起跑点，然后就是上海上马、下马，哎，厦门马拉松、大连马拉松、香港马拉松、澳门马拉松，再就其他的城市，内蒙的大草原呢，鄂尔多斯、锡林格勒草原、高原的也跑过，西藏拉萨马拉松、新疆的沙漠的，再就是像这个森林的，在长春森林里边跑也跑过，所有的赛道我都体验过。 从北京出发，苏琴生再也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2009年，当他再一次来到北京，他已经拥有60多个马拉松成绩。同一年，他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 人都有一个梦，自己的梦，按这个目标要去实现它。因为在这之前吧，我就想，我说我什么时候能完成100场比赛，我就计划。我看到了60多场了，我就做出决定来了。我说争取在2012年突破100站大关。最后那两年就是赛事一年比一年多，连续就这样一年上一个台阶吧。有赛我必到，有马必跑。 那年苏琴生已经55岁了，他认为既然目标已经定下，之后要做的就是一步一步去接近它，就像运动员一步一步去接近终点一样，即便是荆棘满地、坎坷丛生。 在国内印象最深刻的在锡林浩特草原，当时特别热，夏天嘛，后20公里没有供给点了，水也没了，当时我还有7-8公里的时候，大腿就痉挛了，肠胃也痉挛了，跑跑不了，就坐在地下，遇到一个蒙古包嘛，就到那个蒙古包喝了一点水洗把脸，他说用车把我送到这个，我说不行，我这样我就没成绩了，我说我一定要坚持，这样我就在休息片刻，然后就开始往前跑，跑两步又不能跑了，就大腿两个大腿完全痉挛了，站都站不住。广州的一个跑友，他就给我一点水喝了，他就及时跟那个组委会的官员联系，就要派一辆救护车，就叫我放弃，说你不要跑了，就是已经到这种程度了，你就坐救护车到终点算了。我说不行，我说一定要跑完全程，我说我不能半途而废，一定要坚持跑下来。最后那个救护车就跟了我一路小跑，慢慢的一直坚持到终点，终于完成了赛事。 后来苏先生第一次跑出国门，来到韩国首尔参加马拉松比赛。作为一名马拉松爱好者，苏先生是幸运的。第二年他更是来到马拉松的发源地希腊，在那里参加了一次神圣无比的比赛。 因为马拉松的发源地在希腊，2010年我跟中国队当时1行28人去雅典参加2500周年马拉松的庆典，也很激动也很欣慰吧。那个时候去了，就是当时在那个马拉松那个小城嘛，希腊雅典把全世界的各国的运动员拉到马拉松小城，然后从小城跑到他的终点，就雅典第一届奥运会的主会场。当时沿线就是希腊马拉松的市民特别热情，呐喊助威，沿线就是一路全是人山人海。我当时穿的是中国国家队的队服，衣服上写着 China， 哎，中国。我在一路跑的过程中都在喊 China 布拉奥， China 布拉奥，什么意思？就是当时我也不懂，就是问那个华人，他们说布拉奥这是 China 中国，你是最棒的，他不说加油，说最棒的。这一路我就是一路喊，非常热情，一路这个沿线这个人就特别多，因为沿着过去那个马拉松那个赛道非常神圣那种感觉，我就眼泪就下来了。 终于在2012年他完成了自己的100个马拉松目标，被人称为白马王子。后来波士顿、纽约、柏林这些世界顶尖马拉松赛上也都有他的身影。对苏先生来说，虽然每一场马拉松都是愉悦的，但有时候还会有一些别样的情愫。 我参加的这个波士顿马拉松是117站，正好那天是市民就是特别多，一路市民呐喊助威，我就是在路上拍照跟他们互动了一下，就是这样一直这样跑。还有离那个终点还有1000米，我开始冲刺了，听说那边爆炸了，当时警察就把我们拦截到那个地方，前面什么情况不知道。这个时候有好多外国的跑友都掉眼泪了，我意识到肯定有危险。最后听那个华人说那边爆炸了，这是我心情很沉重。我就因为重视，因为这个跟市民互动嘛，我这个速度就慢下来了嘛，所以耽误了一些时间，实际上也是这么个情况。 这是去年的波士顿马拉松，因为太特别，苏先生至今记忆深刻。如今世界马拉松六大赛中，波士顿、芝加哥、纽约、柏林都已经留下他的足迹，只差伦敦和东京有待参与。而实际上对一名普通的马拉松选手来说，想参加这些比赛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因为有的他需要你的成绩，根据你的赛事，组委会你要去填表，填了表发过去以后，人家看到你平时都在哪参加这些比赛吧，参加次数少的这种情况很难，就说因为他有一个抽签的过程。有些大赛你像那个芝加哥啦、纽约，像德国柏林、日本东京都要去抽签，但是这抽签我都抽上了，很幸运。但是也不光是这个，可能还有其他一点因素吧。 苏琴生所谓的其他因素，或许正是他对马拉松的执着和热爱。然而，执着是需要成本的，对一名普通油田工人来说，更是这样。 平均算下来，这我跑了这100多场了，这10多年了，平均一场下来也得1000多吧。因为这个费用挺高的，这些年你看我的一加了一点积蓄都用在这个跑马拉松上了。我一个月那当时也就是刚开始那时候2000多，以后涨了一点，这两年高一点，3000多块钱嘛。最大的困扰就是经费不足，没办法，因为我今年吧也这不也是退休了嘛，现在就是拿点退休金，因为老婆也没有工作嘛，也就靠我这点退休金吧。 苏师傅很清楚自己家底子薄，所以他每次出去参加比赛都想尽办法压缩比赛成本。 当时那边去香港比赛嘛，香港比赛就是这个春运刚过了春节，票也买不上，就是站票，一路就是站了30几个小时，36、37个小时到那个地方。这种情况也很多，我有时候就是到了济南那个快餐店买那个烧饼，1块钱一个烧饼，我一买一摞便宜，我路上他那个也不容易坏，我就带着他买点咸菜，就一路就吃那个烧饼。还有一些你看，我很多就这个济南这个地方，我到那就是个中转站，我们这个地方一个支线到东营是一条支线，到了晚上火车没有了，汽车没有了，走不了，我也不能去住旅馆，很贵，所以就在那个肯德基店，我就在楼上，在那个地方找个地方靠在那个地方，靠在桌子上休息休息迷糊，就这个样。我觉得吃也好住也好都不重要，比赛来说对我最重要。 苏琴生说，为了省钱，他在澳门比赛时曾经蹭过国家队的驻地，在国外比赛他也曾在华人家中借宿过，现在他尽量把参赛地点选在国内，选在离山东老家近点的地方，因为这样不仅省钱还可以省时间。 一个月单位就给7天假，再加上1年15天的年薪假，就利用这个假我出去比赛。好比我到哪个地方去比赛，我给公司领导说一下，我说我下个星期什么时间要比赛，然后安排人。有时候出去比赛，因为这个距离，咱们国内这个赛事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距离都很长，有时候一看时间来不及了，我不能耽误工作，我就是多花钱坐飞机也把它赶回来，我也不能耽误一天。因为我刚才跟你说过，就是我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嘛，所以我这一年就是很少，平时就没时间回家。 因为要挤时间跑马拉松，苏琴生不得不利用春节的时间来加班干活。从2003年到现在，他已经有8个春节没有回家过年，再加上跑马多年花费不菲，他也一直觉得对家人有愧。 你看孩子上学，这经常给他学费什么的，有的交这个钱那个钱的，再一个老伴儿也没工作嘛，那时候就给人家干点活，洗衣服嘛。这不房子那一下暴雨，去年那个房子塌了也不能干了，一装修那个租金太高了，也没办法了，就不干了吧。现在吧，就是老伴儿还算是理解，说理解也不是很理解，还是有对我还有点那个什么。我也想，我也这项运动已经坚持了这么多年了，10多年了，我也不能就是轻而易举就把它放弃了。跑了100多站，没有说就是没有完赛的，全完成了，再艰难我也完成了。 所有站赛苏琴生全都完赛，这算是对家人的一个交代，也算是对自己的一个交代。因为自己的憨厚随和，更因为花甲之年对马拉松的执着，他的行为感动过很多人，也让他交了不少朋友。 照片我马上给你看一下，是不是？这个是给那个国际田联主席，他就是他在下面参加那个颁奖仪式，今年1月份。这个是国际奥委会委员吴经国，我们2005年认识的。这个是希腊马拉松市市长三大费市长，这是波士顿马拉松负责人，这是希腊马拉松。 苏琴生手里的照片有厚厚一摞，记录着自己跑马拉松的10几个春秋。其中有一张照片里，苏琴生的比赛服上写着中国阿甘4个大字，他说这是网友送他的称号，而他自己也给自己取了一个外号叫苏马拉底，就是苏琴生要把马拉松进行到底。 这项运动特别阳光，特别开心， 这些年我也没什么毛病，没给家人带来负担，也没给国家带来什么负担。我现在还年轻嘛，我还不老，我还能跑，还要保持这个状态。我现在这目标，现在200站，我争取这两年吧。我想那个数字已经不重要了，我想马拉松就是我的生活本身嘛。我已经深深地爱上它了，离不开它了。在我身体力行的情况下，能跑，我还要坚持跑下去。 听着掌声，好像波涛汹涌。那一刻，感动激动。当我们彼此相拥，分享光荣，平凡却不平庸。 听完了苏钦生和100个马拉松的故事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另外一位运动员刘玉坤。他曾是我国的一位残疾人运动员。1992年的夏天，在第9届巴塞罗那残奥会的赛场上，34岁的刘玉坤以微小的差距获得了女子 A3 级别铁饼冠军，并打破了世界纪录，被媒体称为是“三铁公主”。退役之后，他依然活跃在奥运会等重大体育比赛的赛事保障一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刘玉坤这位三铁公主。 我每年的8月15，我都会想92年这个8月15，我站在世界的最高处，我为祖国争光，我为国旗争彩。哎呦，我觉得那个时候你比不好是没脸回去见江东父老的。 说话的这个人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残疾人运动员刘玉坤。1992年的夏天，在第9届巴塞罗那残奥会的赛场上，34岁的刘玉坤以微小的优势获得了女子 A3 级别铁饼冠军，并打破了世界纪录，被媒体称为是“三铁公主”。看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站在最高领奖台上的刘玉坤内心百感交集。 最后，突然就广播就响，那时候还广播呢，就是“查一纳玉坤刘”。我当时抬头一看，大屏幕打出来破世界纪录第一了。哎呦，我一屁股坐地哇哇哭啊，那种委屈那个兴奋 呢 全都有了。完就25米96就赢这黑人一拳头就得金牌了。我当时就想，我这8年呢，我为了这个奥运会啊，我吃了多少苦啊，我终于那个还愿了。我说祖国啊，我为你自豪。 站上领奖台为国争光，这些是15年前的刘玉坤从来没有想过的。1977年，刘玉坤还是一个如花似玉的小姑娘，每天到工厂报道上班，过着平淡的生活。直到9月21号，一场意外从此夺走了她站立的机会。 那个时候正好是11大会战，11大会战呢，我师傅呢，他就当时就感冒了，就去医院去输液，完了后来说你帮我点点活，就是搭一个这个像个盒子这样的平台，这个墙面是1吨多，就4块钢板，但是那个年代就是安全没有那么重视，他这2个钢他就裂了。我呢干完活了，我是往前走了，就是一脚前一脚后，那钢板就倒了，其实就差这么一点，我再往里一点就砸死了，再往外一点就走过去了，就这么一点砸到左脚脚后跟，当时这一个脚就砸碎了，那个脚是没砸着的，到医院给我打石膏坏死了，把血管打不通了， 等于是医疗 事故一条腿。对， 从医院醒来的刘玉坤看着自己残废的双腿，顿时觉得人生从此跌入了无尽的黑暗。 因为我以前没见过我自己， 19岁， 对，怎么活呀？就床头柜上有那个瓷的茶杯，我就摔碎了拿那个割腕，我一次一次的割，我就自杀4回，就觉得天塌下来了。其实最后重新活下来还是我妈，我妈就每天跪在床前哭，我妈一次一次昏过去，因为我们家就2个女孩，我妈呀就觉得这个你要是死了我也不活了。后来我一想，算了，就活着吧，为我妈活着吧。 为了母亲，从第一次到假肢厂看都不敢看的恐惧，到后来可以流畅的行走，刘玉坤不知道磨坏了多少处皮肤，练坏了多少副假肢。刘玉坤本以为日子就这样一直过下去了，直到1984年，一次机缘巧合之下，刘玉坤到北京更换假肢， 而这趟旅程让他的人生从此翻开了崭新的篇章。 就住在工人体育场了，就这么偶然的机会，在工人体育场就碰到我们国家第一批的84年参加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他们就在那儿训练。当时看见他们的时候，我特别的惊讶，就说这么多残疾人在干嘛呢？我就觉得特别的奇怪，东北又落后，没见过，也没听过。后来他们说这是中国残疾人体育代表团要去美国参加那个奥运会，哎呀，我都特别惊着了。后来就进去跟他们见了面，当时那个教练就走过来就说：“你哪儿不好啊？你那个哪个级别的？”我也不知道啊。后来我说我两个腿是假肢啊，那你是 A3 级的。哎呀，你走得这么好，你这么高的个儿，你怎么不干残疾人体育？说没听说过。说你以前会什么？我说会打篮球，会滑冰。后来教练就说：“你呀、你要是不怕吃苦，以后你是一个能让国旗升起来的人，你回去要好好的练，你就争取参加这个运动会。”哎呀，当时眼前冒光了，就是觉得看了一个新大陆， 觉得有希望了。 对， 为了能够快速看到成绩，参加全国第一届残疾人运动会，刘玉坤选择了标枪、铁饼、铅球这样的三铁运动。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运动员的训练环境可以说是相当艰苦。 那时候真的苦啊，你都不知道我们最后训练，我们都没有器材，铅球铁饼都没有啊。我们上省队集训的时候，我们自己偷人家铅球偷人铁饼回来训练，背回来。杜老臣以前没有拉杆箱，就为了这个真的苦。看我的手都是骨折的，当时砸的，就 天 哪，当时 就只能是这样了， 对， 不能直了， 受可多的伤。看我的手是坏的。 那时的刘玉坤为了能够快速提高成绩，每天都泡在训练场。可是铅球作为一个考验力量和技巧的运动，想要提高成绩并不容易。看着自己止步不前的成绩和设立的目标，刘玉坤也曾想过要放弃。 我就是每天的上午训练都是铁饼100次，铅球140。有一次我在投铅球，下雨天，操场没有一个人，我投在那个地里，100个球砸一个坑。我当时坐在那儿哭啊，我就绝望，说老天爷，你那个眷顾我一下，你给我长一点吧，哪怕你给我长1公分，我都觉得我有希望，我看见希望了。后来我说我不练了，我累得我那腿都磨的都是血啊，我自己咬着牙，每天上楼梯我都拽在楼梯上，都是这样的。我就坐在那地方一边哭一边在那地下堵那蚂蚁洞。最后我被蚂蚁感动了，我给他堵那洞以后，他一块一块石头自己搬出来。我当时就想，别人能做到的我一定能做到，我一定要让我的人生闪光，我一定要我的人生有价值，就是这个信念。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之后的比赛中，他包揽了全国第一届到第五届残疾人运动会女子 A3 级别铁饼、标枪、铅球的22枚金牌，并先后打破了6项世界纪录。当他站上残奥会最高领奖台上时，刘玉坤感到自己的生命之光再一次被点燃了。 我其实这个自尊心越来越自信，还是当运动员以后在领奖台上，因为你可以露出你的假肢，那个时候就没有那种自卑，就觉得我没有双脚，我比你活得好。 带着这份荣誉和不舍，2000年，刘玉坤结束了长达16年的运动员生涯。但对于赛场，他终究是难以割舍掉这份情怀。2011年，应教练之邀，刘玉坤重返赛场，参加了全国第8届残疾人运动会。他以年过五旬的年纪，最终获得了一块铜牌和2个第5名。这对于一个已经退役10年的残疾人运动员而言，背后付出的努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退役后，刘玉坤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然而2008年，他被选为了奥运会火炬手。在此期间，他感受到了志愿者们专业的服务，他的心中又燃起了志愿服务之火。 推轮椅，而且他们大学生会英语，双语的服务，完了那个安检啊，就是看的都是一样的衣服，一样的那服务礼仪，方方面面的那些服务。因为以前没见过志愿者嘛，就觉得当时心里很震撼，说以后我不当运动员了，我也当志愿者，也想为赛事服务。那时候是为赛事服务，后来就发展到越做越多了。 从2008年到现在，刘玉坤每天都带着假肢奔走在各个服务岗位上。无论是每年的北京马拉松、越野马拉松等赛事，还是春运11的火车站，总能看到他服务的身影。而他的这份坚持和坚守，他的队友王震都看在了眼里。 他是我们红内之家的铁杆志愿者， 所有的重大的活动需要挑大梁的，他都冲锋在前，比较靠谱。今年的海峡两岸高校篮球邀请赛这个活动，他的拉肚子简直是就都快直不起腰来了，因为请他过去去给开球嘛。啊，他坚持过去，最后实在坐不住了，赶紧回家了。然后他躺家了，连病了好几天，都起来床呢。 刘玉坤说，他之所以能够坚持这么久，是因为他想把在服务过程当中感受到的爱和温暖继续传递下去。 因为我是一个没有双脚的人，我用我自身的这种行动，我会带动很多的人。我其实我跟他们说，我说人人都做志愿者，是不是没有时间做坏事啊？社会是不是温暖了？ 如今为了迎接2022年冬奥会，刘玉坤又响应政府号召，组建了一支旱地冰壶志愿者团队，进行地壶球的推广和体验活动。今年已经60多岁的他说，在心中他一直有个梦。 因为我推广这旱地冰壶，我也去打冰壶，这都会了，我学会了，我会讲，我有体会了，要打冰壶，真的冰壶怎么打，是什么样的，所以我就会给别人讲课。我是2008年的火炬手，咱们是双奥城市，我要争取做个冬奥会火炬手，就是梦想。那个时候我就65岁了，我就想到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一生没有遗憾了。 城市黎明的灯火，总有光环在陨落，模仿着一个又一个无人问津的角色，你选择去崇拜谁呢？怨恨谁呢？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了，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再插播一下国家卫健委刚刚发布的疫情数据啊。7月24号，就是昨天0点到24点，全国新增确诊病例32例，这其中呢有境外输入病例27例，而且还有本土的5例病例。昨天新增的5例本土病例分别是江苏2例、辽宁1例、广东1例、云南1例。昨天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没有新增疑似病例。 截至7月24号的24点，全国现有确诊病例692例，其中重症病例17例。 好了，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曼宁、李瑞，代表节目编辑翟轩、钱冰冰、康立波，感谢各位的收听。 稍后您将听到由冰冰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我们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再会。 生命的结尾，也许很累，很狼狈，也许卑微，受委，也许永远也成为不了谁。无名之辈，我是谁？忘了谁也无所谓，继续追。也许卑微，也生畏，谁胜了？